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 questions in your mind, there's no getting

Not Alone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在8月29号的时候应该是他的60岁的一个大寿之日了。其实呢，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的音乐和影响力也依然是无敌的。他就是我们心中最伟大的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那在他的这样的一个60岁的冥寿之日当中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MJ 他的音乐历程，从童年的 The Jackson 5 到成长为流行天王，然后再到这个过世之后未发行的作品和混音单曲的问世，尤其是今年有跟 Drake 混音的全新单曲 Don't Matter to Me， 并取得了 Billboard 单曲榜的 Top 10英国单曲榜的亚军的优异成绩。那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 You're Not Alone 也送给 Michael Jackson， 也还有送给那些所有喜爱着热爱着 Michael Jackson 的好朋友们。那么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去跟随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去感受一把这样的一个 Michael Jackson 他这60年来的音乐进化历程。从1969年到2018年期间，我们都会经历了怎样来自于 MJ 他的音乐呢？一起来感受一下 Music Evolution by Michael Jackson， 一起来感受。这里是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re have been others my love for her like deep inside. It cuts like a knife. So go on the sin, just to get inside of me. Stop looking at me. I'm just a bitch. Don't make it easy. You're always waiting for a love we used to share. Bitch, she's just a mother. She's just a girl. But I'm the one. But the kid is not my son. So I'm fucking strong. Change my world, just like in the movies. Two lovers in a scene. But she says, do you love me? And he says, so what is me? I love you, blood, baby. the thing you've done to me. I'm the blue. 刚才这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用可以说是一段回忆去成就了 Michael Jackson 这六十年当中的一种音乐进化，这也是一部传奇的历程，可以说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混音啊，去感受了一把 Michael Jackson 他这个六十年来的一些音乐成就。而最后一首，就刚刚提到最后一首，就是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跟 Drake 来去混音的新单曲 Don't Matter to Me， 这样也取得了美国 Billboard 单曲榜 Top 10 和英国单曲榜亚军的又一成绩了。而想的时间，我们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如果你要觉得刚刚听得不太过瘾的话呢，因为刚刚毕竟有81首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嘛，所以如果听得不够过瘾的话也没有问题，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901，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内容，其中就会有这81首单曲的混音的MV 版本，视频可以来去看一看咯。所以说呢，我们的歌单也好，我们的微信推送内容也好，特别适合您可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直播期间边听边看，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一年当中啊，去感受音乐同时给您的一种全新的陪伴的方式，边听边看，这也是2018年我们的一种升级。而想的时间来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欧美流行音乐，除了有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之外，还有更多我们目前当中的榜单热门单曲一并为您送出。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一会儿见。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聆听文化积淀的力量，感受历史传承的魅力。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9月16日，80岁高龄的俄罗斯指挥泰斗泰米尔卡诺夫执棒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别列佐夫斯基，跨越50年的乐坛黄金组合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经典作品，丰富旋律描绘俄罗斯音乐画卷，宽广线条彰显浪漫情怀。详询6655-0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主要降雨将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请听众朋友们注意提前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阴，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市场。2018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于8月31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演出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为大家带来国家京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出的21台剧目。今年演出季最大的特点是聚焦现实题材创作，集中展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创作剧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歌曲音乐会、京剧《生死契约》、话剧《传歌》、儿童剧《我想对你说》、音乐会《浦东交响》、改革开放40年引吭高歌新时代李谷一及他的学生们、筑梦新时代唱响京津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专场等7台重点主题创作作品将展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本次演出季将继续加大惠民便民力度，80元以下低票价占 50%， 并将举办形式多样的艺术普及活动。再来看9月4号到9月10号2018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将在北京举办。这次演博会分展览交易、主题峰会、剧目展演、开闭幕式及演艺盛典五大板块主题，届时将有来自国内外的上千家演艺机构、数千名演艺从业人员汇聚北京。剧目展演板块精选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6大演艺门类15部优秀作品，从8月22号到9月28号在北京10多家剧场上演，为北京观众提供一场演艺饕餮盛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是的，这样一首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跟 Mark Ronson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了。这也是的 Mark Ronson 他呢在今年的时候给到朋友们了一些全新的这样的一种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纪念的一种混音啊，也是混合了不少他的音乐作品。那当然呢，这样的一首 remix 的版本呢，也算是用 Mark Ronson 他自己的方式向 Michael Jackson 致敬了。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的一些热门单曲，有一些很有情调的东西，也有些很有独特的嗓音，当然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清朗就是不能错过的一种声音了。来一起听听看 Love Simon 当中的主题曲 Bleachers 带给我们的 Alfie's Song Not So Tropical Typical Love Song， 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Fake young when we met Everything seemed alright，children sing on the sidewalk, cut straight through moonlight. I love those days we didn't get out of bed. Oh, left your taste in my mouth, your strange voice in my heart. that's actually starlight. And in those rare moments, you and I were brilliant. We were gonna be alright. Love Simon 这一部电影，如果你看过的话，会觉得其中的爱意应该是非常的，怎么讲呢？很浓烈。那当然，在这其中呢，我们也能够听到其中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是能够让我们越来越激发心中这样一份爱意了。也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音乐的选择，而下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了。这样的一种调调，这样的一种嗓音，既独特，又值得去单曲循环，所以说令人着迷的 Only One 来自于 Charlie Hampson， 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声音吧。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公众号马上关注一下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901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呢。边听边看就起来。 I don't wanna be alone, so come show me what you know, baby you're all that I need. I don't wanna be alone, so we can't just let this go, you know I'll be all you need. Staying up real late, I miss you next to me. I know you're not alone, probably with some girl you don't know. Yeah, we left without caution. We were always together. I know I made you feel better. We loved, loved. Yeah, we left without caution. I'm the only one truly knows your best, baby. Don't forget the things we did to put our minds at ease. I'm the only one truly knows your best, baby. Don't forget the things we did to put our minds at ease. I'm the only one. I'm the only one truly knows your best, baby. I'm the only one truly knows your best, baby. Don't forget the things we did to put our minds at ease. I'm the only one who truly knows your best, baby. Don't forget the things we did to put our minds at ease.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Take a seat, right over there, sat on the stairs, stay or leave. The cabinets are bare and I'm unaware of just how we got into this mess. Got so aggressive, I know we meant all good intentions.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I can't just let you go. Oh baby,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m losing my mind just a little. So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Kitchen floors are wet and taps are still running, dishes are broken. How did we get into this mess? That's so aggressive. I know we meant all good intentions.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I can't just let you g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话说像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Charlie XCX 带给我们的 Girls Night Out， 这样的一首歌也算是目前来讲火热单曲没有之一了，总会能够在大街小巷听到她的声音。而 Charlie XCX 呢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新歌总能够给到我们一种惊喜连连，而且呢她一些个旋律啊总会让我们意想不到，这也是能够让她的音乐始终令人保持一种兴奋状态的原则所在。那今天呢我们既然听到这样一些好歌曲之后啊，我们也不妨能够再去温习一下这个 MJ 的声音， Michael Jackson 的声音。他有一首未曾发布的单曲，这样一首单曲呢也是由 Drake 跟他来去进行全新的演绎。Drake 呢也是运用了 MJ 他生前没有放送出来这样的一段音乐的片段呢，把这样的一首梦幻般的中速的 R&B 歌曲呢，在合成器的低音的驱动之下，让 MJ 他的声音变得更加特别了一些。所以呢，下面时间让我们去感受一把 Michael Jackson featuring Drake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目前啊，在 Billboard 单曲榜当中排名 Top 10，而在英国的单曲榜当中排名了亚军的这样一首叫做 Don't Matter to Me 的歌曲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想查询我们的歌单，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901，马上获得本周节目歌单。 Hey, wild things you're doing at night, trips to wherever feels right, doing it all just to feel thatDrinking's enough of advice. Drugs just aren't suiting you right. You were just fine as a real thing, thing. You know that's not the way to get over me.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You know that's not the way to get over me. All of a sudden, can you stay? That's not the way to get over me.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You know that's not the way to get over me. All of a sudden, can you stay? You don't want me to know. All of a sudden, can you stay? This I close the door. It don't matter to me. Testing my manhood as we yelled at each other. You wanted me to come put my hands on you just to show you I love you. You know I can't jeopardize both our reputations. Despite what you said, despite what you choose to do with yourself this summer. You're acting now, you know you love to see me down, stressing over something. You. The way to get over me.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You know that's not the way to get over me. All of a sudden, can you stay? You don't want me to know. All of a sudden, can you stay? This I close the door.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That's my alias, my jury make it shiver. I eat the dinner, I am no pretender. Whatever I pull out the driveway, it is not a runner. It's marvelous, on top of this, no stopping this. I'm dropping this, chopping it, it's like the top. She popping it, it's obvious. All in her esophagus, I'm so f***ing cocky. Pulling for that cocky sh**, my bull man, hockey stick. Where that'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Where that'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Where that'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Where that's back like a boom, boom. Where that'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Where that's back like a boom, boom. Where that'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Where that'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In the club going real hard, about to even go any harder. When it flash like water, then they make it get harder. Pull up in a coupe, go faster. Jump out with a boot way better, and she got an ass way fatter. She walk so money don't matter. All these bars, all these cars, gotta mix in with all these stars. All these bottles, all these models, can't take it with you, but that's my motto. I be on some baller shit, dollar don't call it. Wasted, get drunk all of it. Kick it to the curb, I'm rude as bruise. Like a boom boom boom, turn a PJ to a boom boom boom. Then we flew to Cancun, banana clip on the ass, shoot a bam boom. And my wrist on cruise, neck on pool, watch your moon swim. So you better make room. Trapping out of igloo, Eskimo phone. When it i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When it i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When it i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When it is back like a boom boom. When it i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When it is back like a boom boom. When it i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When it i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是的，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最后一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个来自于 DJ Nelly 带给我们的2018 Club Mix 之后呢，我们下面的时间要感受一把各种各样的啊这样的一种混音了。什么叫做各种各样的混音呢？那是因为我们下面的时间当中啊，要给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奉献一些在近一周当中能够让我们分享到的，能够听到的一些热门单曲，无论是在榜单当中还是能够在互联网上面特别流行的这样一些曲目内容的混音的 mash up 版本。那当然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各位听友们来分享一些还有在近期啊我们能够听到的一些有意思的这种电子音乐混音味道很浓重的流行单曲，来感受一把。先是 Top 10 Sounds of the Week 本周的前十位最流行的音乐的一个 mash up 版本。 Pretty little thing, like my nigga AE. Say, yada da da mean. She can get a taste. She can get a taste. Slot the top off, it's just a roof. She said, where we going? And I set the moon. We ain't even make it to the room. She thought it was the ocean, it's just a boat. Now I gotta open, it's just a ghost. We like Kardashian, keep this pussy in Versace. Said I'm pretty like Tinashe. I put it all up in his face. Did I catch a case? Pussy gang just caught a body, but I never leave a trace. I need the dollars to try to beat it up like a knife.I need it right here, cause every time you fall, I play with this kitty like you play with your guitar. Who's not, who's not you? Netflix and chill, what's your net worth? Cause I want you, and I need you,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I wanna fuck, but I'm broken hearted. Oh.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哦，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刚刚我们听过了来自于本周的一些排行榜当中前十位的热门歌曲的一个 mashup 串烧，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来自于 Flame Featuring Mickey Chance Take 我们的 Stolen Chance。 我们听到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Flame featuring Mickey Chastek 的 Stolen Dance， 这是一首全新的 remix 版本的歌曲了。想查询我们的歌单，可以现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901即可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 Joseph 来自于巴赫 Stella。 The saxophone, a whiskey sour at the bar. Then I saw her silhouette next to me. She came and sat, asked me for cigarettes. How we met. She became my honey, a personal playboy bunny. Ooh, I was her $100 bill. We spent all our money, always out looking for a thrill. It's never cheap in Beverly Hills.

to me. Oh, you saw my name, you better sign in on this brochure. Uber driver took me to the trap in the Toyota. Uber, goddamn, yeah, you fresh and cut my name in LaPong. Bitch, you very ugly, please don't have me for no tip. I'm a millionaire, but I Uber pull a bitch. And all he said is what we're waiting for.